正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. 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。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，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。 跨过大西洋，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，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， 一切只有音乐。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薯天。今天的音乐旅途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快慢自如，张弛有度。在华语乐坛众多的歌手当中，他们不会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风格百变的。即使是同一位歌手的风格较为固定，但总是有一两首歌不同风格。今天我们将一起来分享这些歌曲。 不敢回看，左顾右盼，不自然的暗自喜欢，头痛在心中没完的坐立难安，试探说晚安的空泛又心酸，低头呢喃，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，在遍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，空空留遗憾的难堪又为难，是人慵懒尽欢，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，没答案怎么办，还不管自我欺瞒，从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感觉的一个个暗淡，纵容着任性的肆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换作侵犯，不应该太心软，不大胆太死板，不过的温柔却肆无忌惮，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放手了断言了无可奈何，不耐烦不不算，不想灯火阑珊，我的心借了你的光，是明是暗，笑自己情绪太泛滥，心之云淡，自操成习惯都敏感又难缠，是人慵懒尽欢，世界风干后你我再无关， 没答案怎么办？看不惯自我轻慢，纵容着喜欢的、讨厌的、宠溺的、厌倦的，一个个慢慢黯淡，纵容着任性的、随意的、放肆的、轻易的，将所有换作侵犯。不应该太心软、不大胆、太死板，不过的玩弄着肆无忌惮。不应该舍弃的、死心的、放手的、是谁在泛泛而谈？任由着你来了，你笑了，你走了，不看我理所应当然分担。不应该太心软、不大胆、太死板、不负责、玩弄着、肆无忌惮。不明白残存的、没用的、多余的、不必的、不应该放心的、深信的、放手，无可奈何、不耐烦。 今天我们第一位要谈到的歌手呢是周杰伦，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《双截棍》。这首歌在2001年的9月14号发行在周杰伦的第二张专辑《范特西》当中，这也是因为周杰伦喜欢看中国武打电影而创作的。这首歌曲被很多人翻唱过，听到这样的旋律，有没有点燃你心中向上的力量呢？一起来听到这首双截棍。

周杰伦2000年出道，在这十几年间发歌无数，获奖无数。在他的歌曲当中，有嘻哈，也有柔情。2015年，周杰伦和昆凌结婚并诞下一女，生活美满的周杰伦将自己的幸福感注入到了专辑《周杰伦的床边故事》当中。在专辑当中，周杰伦把自己视作说书人，将十首歌看作十个不同故事，将不泯的童心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融入故事当中，讲述给听众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于周杰伦《床边故事》当中的《爱情废柴》，一起来听。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陈奕迅《好久不见》。 来时的路，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？拿着你给的照片。

今天要讲到的这位歌手呢，是有着动感和柔情的一面，不过大多数听到他的歌的时候都是节奏感十足，可以跟着一起舞动起来。比如您现在听到的这一首《表白》，正是来自于他，萧亚轩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, not in love this dream,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一提到萧亚轩，很多人都会浮现在脑海当中的歌曲都是前面说到的那样，节奏感十足，比如说《爱》的主打歌《潇洒小姐》《闪闪惹人爱》等等的一系列。但是对于萧亚轩， 还有着另外的柔情一面。萧亚轩演绎起来也会让人心痛，感觉歌里唱的那个人就是自己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错的人》。 朋友都劝我不要不要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，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，假惺惺的想要他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给，这才真正的可笑。爱得太真，太容易让自己牺牲，太容易让自己沉了，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。我太笨，明知道你是错的人，明知道这不是缘分，但是我还奋不顾身。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最熟悉的《陌生人》，萧亚轩凭借这首耳熟能详的优美旋律火遍全国，也真正使萧亚轩步入顶尖歌手殿堂，更足以在华语乐坛 留下深刻烙印的声音，舒缓的中音如诗般倾诉，背景的萨克斯婉转缠绵，整体就像一首悠长而又未完成的诗一样的完美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最熟悉的《陌生人》。 心碎离开，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，为了寂寞，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？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张韶涵《有形的翅膀》。 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累，一瞬间怀疑身边一切，隐形翅膀带着我回想，掠过那绝望，潮汐你的力量却是我身上真实的飞翔，带着我抵挡曾受过的伤，每一个孤单的晚上，我们是彼此有心的翅膀，学着更坚强。